那我们上一次我们开始有分享神奥秘的传递者啊，我们不只是要明白神在创世之前那一个奥秘，而且那个奥秘已经向我们展开。那奥秘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奥秘？那一个奥秘跟你跟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而且我们知道神兴起一批就像保罗一样的使者来传递神的奥秘，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好，那我们要今天要来继续啊，继续不只是看到这奥秘，我们要看到神怎么兴起保罗这一个使者成为福音神奥秘的传递者，神怎么样来预备他，神怎么样来栽培他，神怎么样来磨练他，神怎么样来使用他，看到他的品格，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激励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神奥秘的传递者，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说，我要成为神奥秘的传递者。哈利路亚。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还是在以弗所书三章，因为当保罗写了以弗所书第一章，他向我们启示他从神那里领受到的那天上的那七大的祝福以后，然后在第二章里面向我们述说，当我们还在最终的时候，神怎么样已经拯救了我们，就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那就是奥秘。当保罗在继续写的时候，他要为以弗所的教会，就是为今天的你我，我们教会来祷告说，我们不只是要明白这个奥秘，将这个奥秘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力量，以至于我们心里的里面的人、in the man 可以强壮起来，长大起来。保罗在那里要发信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他在那里想到他自己，想到他自己如何从一个罪人当中的罪魁蒙神的拣选，成为神大大使用的传递神奥秘的一个传递者，一个使者，一个管家。他在那里回忆，他在那里默想，他在那里赞美神的作为，他在那里向我们来诉说，看哪、我的经历要成为每一个人神所拣选的使者的经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三章六到八节、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两处的经文要来一起念、跟今天的信息非常的有关系。好，我们可以的话，我们来一起来大声的朗读神的话语、以弗所书三章第六节来。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哈利路亚。谁是外邦人、我们原来是外邦人，但是我们今天成为真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跟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都是合一的，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都是神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节、这很短，但是我们要看到神呼召保罗成为怎么样一个使者。我们 来一起来。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他就是保罗，保罗就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当中 将福音传给我们，啊，传给我们。而且保罗在罗马的君王，啊，罗马代表了外邦，在罗马的君王面前来见证耶稣基督，而且他爱以色列的百姓到一个程度，啊，我们罗马书，阿伦在上面说，罗马书里面就讲到，他甚至可以为以色列百姓而死，他要使以色列的百姓可以明白，那耶稣就是已经来的弥赛亚。他有这样一个心志，要来宣扬神的名，宣扬神的福音。好，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最后一处，今天我们一起念。好，加拉太第一章15-18，这里讲到当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基督遇见以后，他的生命得到了翻转，他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呼召。好，我们一起来15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所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然后回到大马色，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哇，这里好像有点奥秘，到底在讲什么？保罗，你到底在这里搞什么？好，我们等一下要来分享，我们要明白神在保罗身上的计划，神在保罗生命当中的心意，神怎么样让保罗经历神的呼召。好，这个对我们是非常会有帮助的。好，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恭敬的仰望主，你自己向我们来说话。主，我们谦卑我们自己，敞开我们的心，那智慧启示灵就降临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奔走天路的力量。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讲到神的奥秘，那我们上次有讲到奥秘，不管是宇宙的奥秘的很多的奥秘，但是最大的奥秘就是神的奥秘。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哦，大家有没有清楚？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在最近这几个星期里面，我都一直在强调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神的心意。而且神的心意要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明白神他的心意，他最大的奥秘是什么？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会一直 repetition， 一直会 repeat。 你不要说哇，我听了很多次，但是你知道吗，一件事你听21次，一件事你去做21次以后，就会在你里面根深蒂固。你相信不相信？哦，当我们这样有这样重复的时候，哦，就像你来找祷，你如果连续21个星期来的话，你不来就会觉得很难过。如果星期晚上祷告会，星期五早晨一样，哦，祷告会你连续21个星期来，啊，过了到了22个星期你不来的话，你会觉得很不舒服。你相信不相信？啊，相信不相信？哦，21次我要重复21次，哦，啊，今天不知道第几次，啊，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这里讲到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那保罗在以弗所书3章里面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又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那奥秘就是基督。今天基督已经向世人展开，就是说神的奥秘已经向我们展开，神的福音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只要来接受，只要来相信。所以这个是神已经安排好，而且神要将这个奥秘，这个福音要借助教会 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智慧！神说要借助教会，让天上执政掌权的，不管是他哪一种天使，是好的天使，是不好的天使，他们都要看到教会在这个现今的时代的作为的时候，有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有神的话语充满的时候，有神的见证充满在教会里面，看到弟兄姊妹是彼此相爱，是一个合一教会的时候，神的心意让天上的天使看到，这是神极大的智慧。神要使用你跟我，我们都在参与神的这一个奥秘当中，我们都参与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哈利路亚！所以做神的儿女是一个很兴奋的事情。你有没有兴奋？你跟你旁边人说一下，我很兴奋成为神的儿女。哈利路亚，要有笑脸跟旁边人说，我们都在神的这一个计划当中。那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到底的内容是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里面也跟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说这一个奥秘，因为耶稣来了以后，将两下合而为一，不管是以色列人、外邦人，像我们这些人，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那天上的福分，成为神的儿女。因为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你跟我，只要我们愿意，神的福分已经在那里，而且我们在神的身体里面，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合一的身体，是一个相爱的身体，而且一起来领受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就在基督里面，就好像神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过约旦河。过约旦河干什么？我们最近读了约书亚记，主日学都有分享，为什么过约旦河？就是进到那应许之地，那应许之地就代表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凡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就得到神给我们天上所有的福分。神的应许让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让我们不再成为孤儿，让我们今天成为有呼召的人，就像保罗一样。不管他的背景是怎么样，他过去犯了多少的罪，保罗是一个杀人犯啊，但是都有希望，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希望。哈利路亚，这个是神的奥秘。所以在保罗在那里默想，在那里要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他在那里赞美神，他在那里感谢神。他说，你们曾经听见神赐恩给我，就是神将这一个传福音的恩典给了我们，给了保罗。他说，关切你们职分托付给我，关切你们职分。那一个关切，那原文就是说 for you Gentiles，就是说为了你们这些外邦人，神拣选了保罗，兴起他来传这个福音给我们这些外邦人。今天神跟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不只是像保罗一样说我相信我得救，神今天也是要兴起你，为了关切，那你们是谁？关切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那些还在世界绕来绕去，还没有进到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一些人，说神将的一个职分也托付了给你跟我。所以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来了解？了解保罗他传扬神的奥秘福音的一个心智。所以他说，同样在第三章他也继续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 邦人，所以保罗被捐血，他被使用，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完全是出于神的大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只有靠着神的恩典，只有靠着神的大能，只有靠着耶稣基督那复活的能力，圣灵的工作，你要给他传的那一个对象，那一个慕道友，或者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邻舍、你的同事，他才能来明白神的福音，才能回到神的面前来呼求他的名。所以保罗说，我是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不是我的能力。今天也是一样，当神将那福音的对象给我们的时候，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叫耶稣基督的奥秘福音传给他。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上次看到保罗，他是原来是一个何等的人，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他拿了那大祭司的文书，说我现在这个时候要去大马士去抓拿那一些离弃犹太教，那一些信耶稣的那些基督徒，那些门徒，那些犹太人。因为保罗他在犹太教的教导下面，他认定一个，如果那一个所谓的弥赛亚，如果他在十字架上面被人家钉死的话，他还能是弥赛亚吗？当这些人都背离了犹太教，去信奉这一个耶稣所谓的弥赛亚的时候，他们走错了路，他们看错了弥赛亚，他们是疯了，我要把他们抓回来，再一次回到犹太教上面。但是那一次他正去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上次我们讲到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跟他说，你所逼迫的，你为什么逼迫？耶稣跟他说，你为什么逼迫？你今天要去抓拿的那些信奉耶稣的人，不只是抓拿逼迫他们，你是逼迫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耶稣基督看他的门徒，看他的信徒，看他的儿女是何等的珍贵。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要受一些苦，有时候要被人家指骂一下，或者要被人家踢一脚，要被人家捅一刀，但是耶稣说，你所受的逼迫那是在逼迫我。所以耶稣向保罗显现，那大光照在保罗的时候，保罗跟他说，哇，你到底是谁啊？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个耶稣啊。哇，保罗的心思完全被翻转，因为只有那真正的弥赛亚，只有那真神才能是复活的。那一天他看到了复活的耶稣，以至于他完全的翻转，他悔改在神的面前。但是神却让他的眼睛瞎掉，他不得不靠人带他进了大马色，进到一个人叫犹大的家里面。他在那里看不见任何的东西，他不能吃不能喝，他只能向神在那里祷告。神有他的计划，神要让保罗知道，你是何等的一个软弱的人，虽然我今天要兴起你做一个极大的器皿，但是你是一个软弱的，你是需要依靠的，你是需要被医治的。不只是你心思意念已经调整，认定那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你那原来那悖逆的心，原来那救我的老我，都要得到医治。你要调整跟神的关系，你要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在这个故事里面非常的奇妙，耶稣可以亲自的来医治保罗，是不是？保罗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向神求，我的眼睛瞎了， 救救我啊！耶稣可以来亲自的来医治他，但是故事没有这样。在故事当中，我们知道神像一个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他是一个什么样一个职位，或者他是怎么样一个身份，或者他是有钱的，或者他是穷人，或者他是非常的有能力，或者他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神呼召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神在异象当中呼喊亚拿尼亚，亚拿尼亚说，主啊，我在这里。神跟亚拿尼亚说，你要起来，你要到某某那个地方，就在你居住的大马士有一条街叫十街，然后这个犹大的一个家里面去造访一个人叫扫罗啊，哦，从大树来的扫罗啊，哦，你要按手在他的身上啊，叫他能够得医治，得看见。哇，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想？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扫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扫罗从大树到大马士，他带着一个使命说他要去捉拿那一些信耶稣的那些门徒，他带着一个使命要来做迫害的工作。当亚拿尼亚听到神跟他说你要去到这个扫罗那里安守在他身上的时候，当他看见亚拿尼亚会怎么样的反应？如果是你的话，如果我听到的话，简直好像我今天如果在二十大战的时候，好像有一个人说，哦，你今天要去造反啊，希特勒。扫罗就像这样的人，是一个凶犯，你害怕不害怕？哦，那亚拿尼亚虽然听见神给他的呼喊呼召，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吃惊的，这是一个出乎他所想象的一个呼召。我们知道亚拿尼亚是不情愿的，他跟神怎么说？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很多神你的圣徒啊，而且他拿了大祭司的文书啊，有这样的权柄要来捆绑相信求告你的这些人啊，我去不是自托鲁莽吗？可能被他所杀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对不对？当神在呼召一个人起来的时候，常常是出于我们所能想象的，常常是出于好像是我们的能力所能达到的。哦，就好像基甸，因为四世纪里面啊，我们有小组读了四世纪啊，四世纪里面的基甸一样，当基甸还躲在酒窖里面打麦的时候，神跟他说怎么样？你是大能的勇士啊，你要出来啊，你要成为拯救以色列百姓的士师啊。基甸怎么说？开玩笑吗？神，我是谁？我是便雅悯支派当中最小的一个家族里面出来的，我哪有能力啊？啊，我的胆子是这么小啊！我在学校里，过去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我连跟老师讲话都不敢讲的。今天你要让我出来，成为带领者，就像亚拿尼亚，你今天要我豁出命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当神的呼召来的时候，当是出于神的命令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逃脱，没有人可以拒绝。主对亚拿尼亚怎么说？他说，你只管去啊。原来的英文他说，你只管去，神是下了一个命令说 Go， 你就是要去，不管你的想法是怎么样，你就是要去，你要顺服神的命令。而且这一个扫罗，大树的扫罗，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他要成为神手上的工作，成为宣扬耶稣基督神奥秘的一个使者，一个传递者。哈利路亚。当你如果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当你听到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像亚拿尼亚一样的顺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像基甸一样的顺服。虽然我们好像信心是这么样的软弱，就像摩西一样， 当神向他显现，在那个祭间的火中向他显现的时候，神要呼召他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摩西说，我是谁？你叫我去跟法老面前去讲这一个事情吗？开玩笑，我可能被杀。但是神定义拣选摩西，神定义拣选基甸，神定义拣选保罗，神今天定义拣选你跟我，要成为传福音的使者，没有任何的推脱，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借口。这就是亚拿尼亚，他回到神的面前，他顺服了神，他就乖乖的去到在大马士，直接我不知道几号犹大的家里面进去的时候，你觉得他会不会害怕？可能会有、哦、他看到有一个人、啊、那个时候正跪在地上在祷告，但是那个时候神也将异象给了保罗、哦、扫罗说、哦、有人会来为你按手，你的眼睛要得医治、啊、会看见。亚拿尼亚进到他里面的时候，按手在扫罗头上的时候，他紧不紧张？紧张啊。他说，弟兄扫罗，扫罗很紧张啊。但是既然神要使用他，亚拿尼亚刚抢战胆啊，按手在他手上的时候，你知道保罗的眼睛得到了医治，而且好像眼睛上面有那一个鱼鳞啊，这个鳞一样掉下来，霎时间保罗就眼睛得到医治，他看见了。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当保罗扫罗被呼召的时候，当他被呼召的时候，神要开他的眼睛，不只是让他看见耶稣基督那是复活的神向他来显现，神开他的眼睛不只是这一个 physical 的眼睛，神在那个时候要开他心里面的眼睛，让他认识到神拣选他有一个目的，神拣选他有一个目标，神要让他起来成为一个心里面得医治的人。以至于接下来怎么样，扫罗他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他被圣灵充满，而且他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成为耶稣的门徒。弟兄姊妹，这个是在扫罗的保罗成为耶稣的门徒，神奥秘使者的一个开始。在这一个过程，在一个开始的时候，神就向保罗说，这一个使命，这一个呼召，不只是你个人的呼召，这一个呼召是一个团体的呼召，这一个呼召是在神的国当中，神要兴起，不只是保罗、扫罗，神要兴起像亚拿尼亚，甚至我们等一下要看到一些神的百姓一起在神的计划当中来同工，来完成神的计划。弟兄姊妹，在神的计划当中没有一个是独行的，独行侠，哇，骑一个白马，拿一把刀，我就可以干了。在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的计划当中，神为我们安排亚拿尼亚，神为我们安排，等一下我们要看巴拿巴，神为我们安排在我们背后，甚至是人家都不知道是谁的，神在那里借着这些人的祷告，这些人的服侍，要托住你，弟兄姊妹。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大家来聚会来祷告，因为这是一个团体的服侍，因为在这个当中你那服侍的能力，在弟兄姊妹一起的呼求，一起的寻求，一起的鼓励，一起的见证下面，你重新可以得到力量。这是神的计划，在保罗的身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常常神给你不管是呼召还是计划 还是神的、哦、一个啊一个啊一个小小的 plan 啊、哦，是不是常常会你感到惊奇？就像亚拿尼亚一样，我本来好好的，扫罗要来杀我们，我躲在家里多好啊！我何必要出去啊？照这个样啊，是不是？神的计划是不是常常出于你的惊奇？如果神的计划没有出于你的惊奇的话，我想常常这个只是我说，在你的能力的范围里面，好，是不是？哦，今天说神说跟亚达克说，亚达克你也瞧了主日学，亚达克说感谢赞美主，这个圣经都很熟，当然没问题啊。但是今天好，今天神跟那个供应说，你要起来要叫主日学。供应说、我的圣经连三遍都没读完，对不对？这是出于一个惊奇，就好像亚拿尼亚他没有这样一个能力的时候，没有这个勇气的时候，神呼召他起来，这是一个惊奇，这是一个 surprise。 神在你的人生的道路上面常常有 surprise， 这个 surprise 神要让你扩展，神要让你提拔，神要来使用你成为那一个虽然是软弱的器皿，但是在神的手上可以成为一个贵重的荣耀的器皿。我记得在那已经是哈哈，应该是十几年了，十五年这样前的事情。有一天，哦，聚完会，我都还蛮爽的，哇，今天的敬拜赞美信息都很棒啊。结果赖牧师来找我了，他说：“周弟兄，看你那个好像那个。”每次来聚会、哦、都好像蛮追求的、啊、都还不错，而且被圣灵充满，而且都参加小组读经、哦、祷告。哎，他说你能不能啊，现在开始从星期五晚上、哦、带敬拜、哦、星期五晚上我们那个时候有聚会、啊、星期五晚上带敬拜、啊、以后就星期天早晨要带敬拜、哦啊、叫我带敬拜，我这个五线谱都看不懂啊！啊、哦，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然后简谱我都很有困难啦。你出现一个六，哆来咪发嗦拉，是不是六是拉？我要数一下，谁数到那个拉，我怎么唱得出的？哈、哦，这是一个惊奇啊！哇，神，你居然要叫我来带敬拜啊！这是实在是一个惊奇。但是亚拿尼亚，当神呼召亚拿尼亚。亚拿尼亚的态度，第一个态度是什么？亚拿尼亚跟神说：“主。”神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嚯，亚拿尼亚不知道神到底要叫他干什么事情了。他说：“我在这里呀、啊，我在这里呀、啊。”所以他的耳朵就竖起来了，要听神到底跟他讲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顺服的。所以当一个惊奇的超乎你能力的这样神的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神向你显明的时候，真的你需要有一个极大的信心，就像亚拿尼亚一样，如果他没有信心的话，他怎么敢去碰那大树来的扫罗，那要来迫害基督徒的那一个杀人犯呢、啊、恐怖分子，他不敢啊。所以神要使用你跟我冲破我们原来的 comfort zone， 原来你觉得坐这个位置很舒服吗？你下个星期哦，我鼓励大家，你要换位置哦，坐其他的位置哦。第一步走出你的 comfort zone， 如果我们这样走不出去的话，我怎么去传福音啊？啊，一样，我碰到那个我都不敢跟他讲话的，我怎么跟他讲耶稣基督呢？对不对？哦，神当我们给我们这一个惊奇任务的时候，神要我们信心来抓住耶稣基督，就像亚拿尼亚当他去跟保罗按手的时候，我向他也一直在祷告，虽然他保罗他讲不出，可能但是他在那里要抓住神给他的信心的力量。弟兄姊妹，这个信心可以那里跨出去，好，所以啊，居然哦，赖牧师，你说我可以带敬拜啊， 那我就来试一下吧。我说我来试一下吧啊。星期晚上开始带敬拜那个，然后星期天带敬拜。但是呢，有一次啊，这个是开始的时候，有一次啊，我们有一个特会啊，那个 Samuel Doctoria， 你有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啊？Samuel Doctoria 是那个世界有名的那个传道人呐、啊，过去他每年都来我们教会那个那是特会啊，或者是教会自己的弟兄姊妹来啊，还有很多从外面来了，听到 Samuel Doctoria 那个这么有名的人啊，是要叫我带敬拜。那一次我在上面带敬拜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我这个音乐的素质实在是太。我一唱的话就高了两度啊，哇，越唱越高啊，下面人都在笑啊，那下面都在那个就自卑，哇，这个是很尴尬的，是不是很尴尬的事好像。但是我接受以后，我说我要请辞啊，我这个实在是不行啊，我要请辞啊，我要跟神来求啊，我要请辞啊。但是神居然没有叫我辞掉这一个，所以今天有时候你看到我在上面带敬拜，是不是？当我们凭着这个信心跨出去的时候，不只是说神我来做一个这个事情你分配给我的，神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明白，不只是神这一个计划这个呼召，神要让我们更明白神在这个计划当中对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当我在跟神在求的时候，神啊，我最好不要带了，我再没有面子上这个讲台敬拜啊，对不对？那神说，他说我不是听你的歌喉，我不是听你唱歌的声音，他说我是听你的心跳。心跳跟唱歌有什么关系？他说我是听你的心跳。当我们心跳的时候，我们生命还活着。当我们心跳的时候，这一个心跳你是为你自己而活，还是这一个心跳你是为你的家人而活，还是你的心跳是为弟兄姊妹而活，还是你的心跳是为主耶稣而活？我明白了，我明白神的心意，他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来要我更深的来明白神不只是那一个计划，神的心意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要成为一个为神而心跳的人。在敬拜当中来更多的摸着他，在更多的预备，从此以后一首歌我要唱几十次，甚至唱到100次，跟着 CD。 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的 U-turn， 现在有 U-turn， 那个来唱。虽然我今天还不完美带敬拜啊，唱收音啊，跌风指导都很痛苦，但是我竭力，因为神说你的心跳要为我而跳。弟兄姊妹，当你在信心里面愿意跨出去的时候，当你愿意跨出去的时候，你就能更深的明白神对你的呼召，对你的计划。如果你还在 comfort zone 永远不动的话，你就是知道神的心意，神要我们成为传递神的奥秘的使者，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命令，神的呼召。但是我没有跨出去，我没有起来，我没有走出我的 comfort zone， 甚至我要牺牲我的时间，牺牲你的金钱。时间代表你的生命，是不是？24小时过去，我在地上是不是就少了一天了？代表你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这一个心跳，是不是为耶稣而跳？弟兄姊妹， 当我们这样愿意顺服的时候，神让我们的生命绝对会成长起来。亚拿尼亚，我相信借助这一个事情，他的生命成长起来。扫罗看到神给他的异象，而且他得到神的这一个极大的医治，神使用一个没有名的亚拿尼亚来触摸他，他看到神的作为，不只是给他神的作为，要借助那软弱的弟兄、软弱的姊妹，成全在神的国度里面，成全在神的伟大的计划当中的时候，保罗的信心被提拔起来。弟兄姊妹，所以神在那里预备保罗。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加拉太书是保罗第一篇他写的那个书信啊，啊，有多少篇保罗 写他的书信啊？上次我们讲过，保罗写了13篇啊，至少啊，有27卷书在旧约里面，啊，新约里面他写了13篇。那有人说希伯来书是不是保罗写？我们也不知道啊。那如果这样要变成14篇了，那不管怎么样。在加拉太里面第一章，保罗他说什么？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神在创始之前，在他母腹里面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保罗，要成为他神奥秘的传递者。神在创始之前，我们甚至在母腹里面的时候，神也是拣选了你跟我，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福音的使者，而且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给外邦人。神将他的真理、神的奥秘启示给保罗，而且他的任务要传给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保罗他怎么说？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啊！属血气的人是谁啊？就是像我们这些人啊。那当然，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些基督徒啊，那些信徒啊，对不对？他们已经认识耶稣就是他复活的弥赛亚啊，就是基督啊。他说他没有去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啊，是不是保罗很骄傲啊？不是，因为保罗他确定他的呼召是从神而来，所以他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之前的先知啊、哦、使徒啊、彼得啊那些。他说我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当神呼召扫罗起来的时候，神要在扫罗的身上做一个预备的工作，做一个更新的工作，做一个生命改变的工作的时候，神要亲自来对付那扫罗。那扫罗原来是谁？原来他受了最最最最全备的犹太教的装备，他原来是要讨那些大祭司、哦、或者是他的老师、哦、那些犹太教的那个那些长者的欢喜，他要去捉拿那些信耶稣的人，来讨这些人的欢喜。但是今天扫罗当被遇见耶稣的时候，他改变。我今天扫罗不再去寻求人的意思，我寻求神的意思。所以这是从基督直接来的呼召。扫罗他没有去询问其他的信徒，他也没有去请示在耶路撒冷的那些领袖，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直接的在他生命当中的命定。他顺服，他要来战备，他要被神所改变。他去到亚兰伯的旷野3年之久。弟兄姊妹，一个扫罗他遇见了耶稣，他被翻转，好像是应该他要赶快去全地、全耶路撒冷，或者是做见证、开布道会，是不是？他也宣告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神却让他去到亚拉伯的旷野3年。亚拉伯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一个沙漠旷野的地方，在那里3年之久啊。原来的扫罗是怎么样的人？ 他在大树。大树是一个非常荣华富贵的城市，他又在耶路撒冷得很多的犹太教的教导。耶路撒冷，哇，是一个宗教的圣地啊，是不是非常的热闹？但是神却他要三年之久，进到一个旷野，是一个独处的地方，只有跟神来面对面，让神来对付他原来的老我，让神来改变他原来的想法，让神的知识、神的真理从天上就这样 download 启示在扫罗的生命当中。所以他有三年之久在亚拉伯的旷野，这三年之久他在干嘛？他在一个独处，神将他从热闹的地方送到一个完全没有人的地方，那里是没有声音的。哇，你难不难过？没有声音呐！啊，我一进到车子里面过去，常常嚯嚯 turn on， 对不对？我不 turn on， 我的 CD 至少也啊 95.9 的 fish， 对不对？啊，还是很好，对不对？一边开车一边进门，但是那个时候扫罗进到一个没有声音、非常安静的地方，神要调整他。你不再听这个世界的声音，你不在这一个喧闹当中来寻求人家怎么说你的，人家怎么看你的，你是要怎么听人家的怎么样的一个眼色。你回到主的面前，只有来寻求他，就将你的天线对准了那一个 channel， 你的 TV 才有影像，是不是？保罗调整他的心思意念在神的身上，这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他不再有名声，他不再有任何的头衔，他不再有任何的奖赏奖状啊，他不再有任何的酬劳啊，他在那里与神建立深厚的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哦、这是非常困难。如果叫你不要说三年了，一个月、哦、去阿里松纳一个旷野过一个月，你行不行？哦、当然很难了，对不对？但是你可以在你平时的生活当中分别时间出来，就像耶稣当他服侍完以后，甚至在他早晨很早起来的时候，那圣经里面怎么说？天还没亮的时候，耶稣就上到山上去祷告，然后又说什么呀？当耶稣服侍了这些人以后，这些人都得到医治，大家都要拥戴耶稣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太退去，他去祷告，他在那里一个独处的时间，与神再一次连接，再一次连接，不求人的声音，哀求与神的连接的关系。弟兄姊妹，这个是神兴起保罗时候第一个药方，这也是神要给我们的药方。我们今天与神的关系是不是已经正确了？我今天与神的关系是不是亲密？我今天是不是还是活在这一个喧闹的世界里面？我今天还是要听别人是怎么样说我？我今天还是在等候某某人要给我什么样一个奖赏？神说回到我的面前，神跟保罗说回到我的面前，与神建立这样的关系。所以从扫罗变成保罗，他是一个转变。扫罗的意思是一个君王，因为以色列第一个君王就是扫罗。然后保罗是什么？保罗的意思是一个微小的、没有能力的、小小的。这是一个完全的改变，从一个能力的君王的名字变成一个微弱的一个名字。他的观念改变，他的价值观改变。我们来看一下扫罗是保罗是怎么讲的。他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他说什么？这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引基督都当作有损了。而且他说不但如此啊，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 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神将保罗的价值观完全的改变，他的生活的价值，他活着的目的，他心跳的目的，只有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你在这里，你生活在这个国家，或者你在上班，或者你在做家庭主妇，或者你在学校念书，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人生的焦距是什么？你定睛在到底在什么样的东西上面？扫罗说，我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的生命，他的生活的重心完全的改变，以耶稣为中心的生活。弟兄姊妹，你要不要这个处方？要不要这个处方？这是第二个处方。第一个，你要跟神建立关系；第二个，你的生活所有的一切，不管你是上班在公司里面服侍，还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在学校里面的念书，还是你在家里非常的辛苦带领带那些小孩子，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只有为了耶稣，为了基督。弟兄姊妹，保罗经过三年旷野，他摸出这一个道理，因为神要将他将过去所有一切以为有益的要放下，作为有损的。在2000年有一部电影叫那个 Cast Away， 大家知道吗？哦， Cast Away 那部电影得奖，哦， Academic 那个 Award 那个得奖。那电影里面讲到一个在那个 FedEx Express 嘛，快递啊，那个一个 system engineer 啊，他平时非常的忙碌，他要去世界各地处理很多修理问啊 system 啊，或者处理一些问题。那一次他坐了飞机啊，那也很大了，波音747很大飞机，结果去那个东南亚的路上，飞机就错失了，掉到大海，只有他一个人生存。整个飞机上面人全部就丧命了，当然掉到海里。在附近有一个没有人的岛屿啊，小岛。啊，他拼命的游啊，抓住飞机上面的掉的那个残余的东西啊，到了那个岸上，没有人了，好像那个罗宾逊的故事一样啊，没有人了，没有人，就像保罗一样，进到一个旷野。没有人啊，没有生活的设施啊，连洗澡都没有，对不对？要喝水都很困难啊。他在那里重新学习怎么样做一个人啊，怎么样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什么都没有，生存啊，连 calendar 哪一年哪一类都不知道了，对不对？生存啊。他在这个岛上生活了四年，后来总算有一个货人经过，把他救起来，他是美国公民嘛，就把他送回美国。他回来一看，他的家人都吃惊了，我们都已经为你举办丧礼了，飞机已经掉下去就死掉，你已经死了。他看到这个发达的国家过去四年的生活，他居然故事的结局，他再没有办法融入到这一个发达所谓文明所谓物质丰盛的美国这一个国家，甚至是他的家庭。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就像保罗的功课一样，保罗在旷野里面，当他将所有的东西都放下的时候，当他在那里与神建立了那一个关系，他的生活的目标重心不再一样的时候，当他再回到大树大马士耶路撒冷去外邦人去传扬神的奥秘的时候，他不再与这个世界是可以掺和的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学习保罗，效法保罗，好，放下我们可以放下的，我们的生活重心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在亚拉伯的旷野里面，神给保罗启示了神的真理，各样的奥秘，神的主权啊，圣灵的工作，你读保罗的书信里面啊，救恩啊，因信称义啊，教会啊，耶稣的身体啊，耶稣的奥秘啊，复活啊的真理啊，那牧师将来发生的事情啊，然后基督的神性，这一些神学，真正的神学，神亲自的向扫罗、保罗启示。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张柏，这是一个预备，但是神在保罗身上的工作是不是就到此结束了呢？我好像我已经进了神学了，我已经所有的都已经知识上面已经张柏好了，我也愿意为耶稣而活了，我也放下所有的一切，愿意来服侍神了。扫罗应该被 lunch 被起来。我们也看到扫罗他怎么说，过了那三年了，他上了耶路撒冷，他先去大马士，他也上了耶路撒冷，他说这是我只是在耶路撒冷住了十五天，这怎么可能呢、啊、这是一个世界的布道家了，世界级的布道家应该要起来，怎么才有十五天的光景呢？简直不可思议嘛！神到底要继续在扫罗身上、保罗身上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就看得非常的清楚，当保罗起来传道的时候，犹太人在那里计划要杀他，现在大马色，然后他怎么样，那些门徒啊就将他送出去啊，让他逃命啊，让他到了耶路撒冷，跑到耶路撒冷啊，没有人要来接待他，都怕他，他是一个凶手啊，只有巴拿巴来接待他，带他进到门徒中间，他才可以大胆的来传道，传讲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呢，怎么样？犹太人又要杀他了，而且把守所有的城门啊，你要逃吗？也逃不了啊。在晚上，他的弟兄帮助他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让他可以逃出耶路撒冷，回到了他原来出生的大树。哇，这个简直是一个打击啊，对扫罗、对保罗是一个打击，本来可以出来布道，现在过了十五天，居然我这个计划没有了。弟兄姊妹，神在保罗的身上要做更进一步的工作，因为他不只是需要神，他也需要弟兄姊妹，需要其他的门徒信徒来一起来帮助他实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向外邦人传福音，不只是他一个人能够做成的。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一节，三十节讲到他怎么样，他就逃走了。三十一节讲到什么？保罗没有了，不在啊耶路撒冷，他说那是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哦，奇怪啊，没有保罗怎么教会这个时候反而兴旺起来了呢？人数增加，神在跟保罗讲话，神的国、神的教会如果没有保罗也可以照样的成长。神要对付保罗所有一切过去的那些骄傲的、肉体的、自以为是的，要完完全全的根除掉，把他再送回到大树，至少五年的时间在那里继续的多处，继续的安静，继续的寻求。弟兄姊妹，这是神做事的原则。就好像我们上个星期五在讲但以理书第三章，好，有一位姊妹就问问题，她说：“哎，三少年呐、啊，不像那个拜那个金像，但以理跑到哪里去了？但以理怎么不见了呢？”这么伟大的但以理不见了，这三个少年在哪里？ 神在跟我们说，过来但以理在那个时候不在，可能他 business trip 不在啊，开那个镜像大光之旅的时候他不在啊，是不在，但是神为他自己预备那三个少年，他们在第一章里面但以理说就跟但以理一起过圣洁的生活，甚至不需要但以理，那三个少年照样可以持守神的真道。在这里也是一样，神跟保罗说，居然没有你，神的教会在圣灵的大能的引导下面，在神的工作里面，人数可以照样的增多。扫罗原来的骄傲或者他的雄心完全要放下，所以扫罗回到那大树，他再一次要来学习谦卑的工作。弟兄姊妹，当如果我们谦卑的工作没有做好的话，神一定会让我们继续的做，继续更长时间保罗在那里等候学习谦卑，而且可能他要在大树去恢复那一些原来没有很好关系，大树是他的故乡啊，对不对？可能跟过去在念书的时候啊有冲突啦、啊、朋友打架的、啊、或者有争吵的、啊、这些过去的不好的关系可能他要去修补啊。不只是你跟神的关系要对啊，你跟人的关系也要对啊，当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神成为你的力量，以至于你可以跟人的关系对。保罗在那里再一次学习谦卑，或者他要被人家辱骂，你这个扫罗，你原来是持守我们犹太教的，你今天怎么是变成这样的人呢？甚至被他的家人给逼迫，他在那里学习谦卑，学习再一次的等候。就在这样的光景下面，神让他看到天上的异象。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里面，他怎么讲到？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当然就讲到保罗他自己。他说，他前十四年啊、哦，那哥林多后书啊，是在主后五十五年，大概这个时间写的。退回去啊，哦、就是哦，他在大树等候的时间。前十四年被提到三层天上去啊，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但是讲他自己，因为他被 transport 就被提到了天堂啊，他被提到乐园，就是把我听见隐秘的言语，神跟他说话是人不可说的。然后他在这里继续怎么讲，他说为这人，他说我要夸口，为这个人啊，被神所提到的人是要夸口，但是如果为他我自己呢，我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我只有夸口什么，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他不再夸口，我从神那里得到多大的能力，我从神那里得到多大的知识，我甚至被提到天上，听到神的奥秘的这个隐秘的这个声音，我不再夸口这些。他说我从此夸口的是什么？夸口我的软弱。他为什么夸口完了？他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惶惶，因为我必须说这是我禁止不说，不说这一些荣耀的事情，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弟兄姊妹，恐怕有人把我看高，恐怕有人把保罗看高了。当我们出来服侍，当神将那一个使命交给我们的时候，恐怕别人把我们看高，我们这是神的器皿，就像保罗一样，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又恐怕我应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他说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异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有一根刺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刺，人家说他眼睛里面的眼睛视力的不好或者怎么样，他求神三次啊，叫这刺离开我。但是神跟我怎么说？没有。神跟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遮蔽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领路、劫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从此以后，保罗所夸口的是什么？夸口的他的软弱，夸口的他的不足，夸口他需要耶稣基督，他夸口他需要耶稣基督的真理，他夸口他需要耶稣基督的能力，他夸口他需要耶稣基督来改变他生命当中所有一切的软弱。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在那大树更多的隐藏，更多的等待，更多的与神亲密的关系。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建立了一个更深的美好的品格。神今天也是要我们有这样的品格，当我们起来为神做事，当我们愿意起来来传神福音的时候，我们所夸的不再是夸我自己有多强，而夸的是神居然使用了我这样一个软弱的人，这样一个软弱的生命，就像神可以使用我成为一个带敬拜的，原来不会音乐的，在这个软弱上面让人看到神的恩典。我们在什么上面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就得到刚强。我们今天预等待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我今天这些问题我跳过，没有时间。我们敬拜堂上来，当保罗在这里被神所预备好要来为神传扬神的奥秘，神的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他有一个目标，他有一个笃定，他活着要为耶稣而活，他奔走有一个目标，他奔走要为耶稣而奔走。所以他说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六节的时候说，他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去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去劫了。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说他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一个我是原来的扫罗，那一个我则是经过了那三年在亚拉伯旷野的保罗吗？那一个我是则是到神圣经上面的这些知识，我圣经连圣经都可以倒背流露的我吗？保罗在这里说攻克己身，叫声服我，那一个我是已经是更新的我，那一个我是已经经过神的塑造，那一个我已经是他的生命被改变的我，因为他跟神建立了关系，他生活的次序已经调整了，他为神而活了，他的目标他的眼光是在神的身上，他要神成为他的力量，神成为他的改变，让圣灵的能力坐在他的生命当中，以至于叫身服我，叫他原来的软弱，他原来的脾气，他原来的骄傲，原来的所谓的自豪，完全的像粪土一样。这叫叫身服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攻克己身？不是我今天可以在这里下一个决心，我不再发脾气，我不再对人 有苦毒，我不再有记恨，我不再有嫉妒， 我不再这一个那一个，而在于说叫声服我的那一个我是谁，而是像保罗一样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跟他说我完全属于你，照我的肉体我是不行的，但是神的圣灵可以做那美好的工作，让我里面的灵再一次苏醒过来，让我里面的人再一次长大起来，以致我的心思意念在神的圣灵的掌管下面，以致我心思意念所要说的话，所要做的事，所对人的态度，我的肉体完全是降服。 在神的心意里面，以至于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曲解。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只是用嘴巴在讲，而是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不只是用声音的传福音，而是以生命的传福音。你是不是有这样的见证，让人可以看到就像保罗一样是一个真正的神的使者？他说他恐怕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曲解。什么是反被曲解？就是说原来的意思他变成 disqualified， 反自己不合格。弟兄姊妹，当我们自己不合格，没有活出神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带人信主？当我们在那里还活在过去的老我当中，过去的脾气，过去的见识，过去的自我骄傲自以为是当中，我能将福音传出去吗？我能像保罗一样成为神奥秘的使者吗？保罗说自己反被曲解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成为这样反被曲解了，而要成为攻克己身叫声服我的一个真正的新造的人。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他讲到，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他没有说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他说我们没有人是完人，只有耶稣基督是完人，只有耶稣基督是完人。我们都在走这一个成圣的道路，但是保罗他说我乃是竭力的追求啊，竭力的追求就是说我今天是豁出去的，不管这个世界的环境是怎么样，不管人的声音是怎么样，不管人的指责是怎么样，但是我是竭力追求可以得着基督耶稣足以得着我的。这个很难读啊，这个中文翻的，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看见我们应该是一个新造的人，是有神儿子的形象的一个荣耀的见证人，可以为神的奥秘来传递给其他人的这样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我成为这样的人，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的生命里面可以长大，就是保罗在第二章里面所讲到的，就是说这个殿要成长，不是这个 physical 殿要成长，而是这个教会你跟我一起要成长。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要忘记过去所发生的，不管是成就，不管是软弱，不管是跌倒的，他说我只有一个目标，我起来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也是软弱的，我们也常常也跌倒，但是我们不再找理由，我们不再找借口，过去一切的都在后面。我们一起来极力的追求，向着那标杆直跑，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召我们来的奖赏。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来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在创始之前就拣选你跟我成为他福音的使者，成为服侍神的儿女。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不管过去是怎么样，就像保罗一样，过去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但是他可以得到拯救。不管过去的保罗他是一个骄傲的，他是看人的眼色的，他是害怕的大祭司他的长者的，他要为他们效命的，但是今天神说我们的眼目已经转变，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目标，为主爱我，服侍我们的神，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在你们在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 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起旗，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 再来一次， 在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在地门，在地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起旗，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 是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主，我们在这里敬拜，主，我们在这里遵从你的命。主啊，你将建造保罗的这样一个功课也做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主啊，今天我可能还活在这个世界的圈子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一分钟的时间，你向神来说，神，你求你来光照我，我是不是还活在这个世界的圈子当中，我是不是还喜欢生活在一个嘈杂的一个喧闹的当中，愿意更多的来听到的人的声音，而没有花上时间来听神的声音。还是我愿意说，神啊，将你给保罗的那一个亚拉伯三年的功课，在那一个更长的至少五年的大树的这样一个等待谦卑的功课，坐在我的生命的里面，让我的生命完全的被翻转，我不再要活在过去的质疑，过去的骄傲，过去的孤独，甚至所谓的过去的被受伤当中。神啊，我只有一个目标，我要回转来归向你。神啊，我在这里向你认我过去这一些活在质疑、 活在骄傲，活在败坏，活在肉体，活在愤怒，活在嫉妒，活在贪婪的这样一个不讨你喜悦的生命的光景当中。我认这些罪，神啊，我愿意悔改来到你的面前。神啊，让我今天不只是重新的开始，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神啊，你将给保罗的那一个攻克己心，叫神服我，那一个更新的我，那一个被圣灵的能力充满的我，那一个有神的话语装备的我，那一个认识神的真理，那一个充满神的爱的我，那一个与弟兄姊妹可以彼此相爱的我，那一个可以在神的家中愿意为圣，愿意在神的家中来服侍的我。叫神服我。主啊，虽然我是软弱，虽然我们常常会跌倒，主啊，虽然好像跌得非常的严重，但是主，你再一次扶持我们起来，你再一次牵住我们的手，让我与你一起来奔走，让基督徒丰收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与耶稣在耶稣基督里面一起来奔走这一条天路，一起来成为传扬神奥秘、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传递者、使者。我求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时的交通，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弟兄姊妹。